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 第156集。北海说是海，其实就是北园子里的大池子，供游人划船的。蓝河回复道：“ 什么事？” 东岳庙的道士回复：“ 哎呀，前几天其中一艘游船停在海中心，怎么也不动了，离不开。这个公园管理处呢，就派别的船过去接乘客，结果几名乘客一上岸就昏倒了。”而且其中一位乘客身份好像还有点不简单，这具体是什么身份我就不知道了。反正在医院查不到病因，才悄悄找了人看事。现在啊，公园也封了，一开始找的法师都没什么用，所以才在业内开放了消息，选人招魂，大概比较鼠疫和尚吧。哎，我觉得您要是在，肯定很有竞争力啊。 那讲起来还有点酸溜溜的，也仅把蓝河当自己人了。蓝河无语。 怎么了？ 宋福堂过来看到蓝河脸色不太对，问道。蓝河给他看了一下聊天记录，他们有个大业务。哎，你说这应该和政务无关吧？宋福堂抱了抱蓝河。 你还在担心啊？即便政务定下，京城也不可能毫无波澜，哪有城市是永久安宁的？ 也是， 蓝河喃喃道。毕竟镇物镇住京城风水，但有些因果纠缠之事也是不可能避免的。鬼魂仙家仍是存在，也仍然可能有觊觎宋福坛身体，只能说在镇物震慑之下都没有办法张狂，尤其像胡四那样的家伙做不了乱。相比起前些时间，这几个月的确轻松，小打小闹不足挂齿。蓝河一听到这比较大的动静，心底就直打鼓，好像有什么不妙的预感一般。这种预感在他看到一众狐狸时就升起来过，但后来证明是他想多了。现在这种感觉又上来了，蓝河就觉得自己可能是一直紧张着，有点后遗症，神经过敏。到底搞这兼职也没多久， 要么就是你真的想扩大业务范畴了？ 宋福坛玩笑道。刚才那道士还说蓝河也有能力接这个业务，那还是算了吧。蓝河道，那么多全职法师，他抢什么活？我马甲还想不想捂好了？ 你是说你的半透明马甲？ 说什么呢，我好多粉丝和朋友都还瞒在鼓里呢。他骄傲了一会儿，发现宋福坛带着笑意看自己，把叉着腰的手放下了。倒没有骗人很自豪的意思吧。但这事儿出来之后，蓝河真的有点惦记。公司那边一问临时有工作要不要回来，他立马就答应了，改签机票提前回京。 哎呀，不知道为什么这次我还怪想家仙们的。 蓝河下车后一边开大门一边对宋福坛说道。以往他拍戏也不会很惦记家里。宋福坛说， 说明你已经是个好爸爸了。 蓝河直笑。他们直接从客厅的落地玻璃门进去，只见虽然他们不在，但胡的姑娘柳十三都来了，和胡七十九、白五一起聚餐，正在分食一个蓝河留下来的香塔，还闲话些什么。胡七十九懒洋洋的道：“ 那些个死狐狸精要是敢过来，来一个我挠花一个。” 胡大姑娘也冷笑了一声：“ 哼，煎一个炸一个，烘一个爆炒一个。” 蓝河无语，听得还挺饿。 哎，你们胡门太小心眼了，占有欲也太强了。 柳十三翘着脚悠悠道：“ 像我一样做野生仙家不好吗？”“ 你倒是想进来，你看人家想要什么。” 胡七十九嘲笑道，看柳十三瞪自己，就躲到胡大姑娘身后，又用脚碰了碰白舞。“ 哎，你呢？ 一点脾气也没有。 白武默默道， 能够被尊家供奉已经很幸运了，我们白门人才凋零，而且来先去马都是常事，我们的尊家那么好。 他说起来十分卑微的样子。所谓来先去马，就是指一个堂口因为各种原因，有新的仙家来，也有旧的仙家离开，倒不一定是交恶，可能是供奉多年，修为有成，就要准备潜修升仙了。来来去去的都属常事，尤其那种几代人相传的堂口。蓝河本来都想出声了，听到这句话感慨了一下，哎呀，这就是我最老实的宰呀，不忘初心，永远感恩。白武两手交握在胸口， 如果我离开了，我就希望从白门的晚辈中选一个好孩子过肩，来继承我们的尊家。 蓝河无语，他上前扇了一下依萍的后脑勺，哼，这词儿是这么用的吗？你还想代代传爹咯？白武他们都没想到蓝河提前回来了，这满屋子都是蓝河的味道，白武又沉浸在幻想之中，愣是没注意到。他被蓝河拍得往前一扑，十分消极地顺树趴在了地上，盯着地板委屈地道， 就是这个意思呀，大部分仙家都会选继承人的。 那叫接班人，那叫顶替。蓝河说，继承人呢？你爹是能继承的吗？白武无语，柳十三看着竟是幸灾乐祸的大笑起来，别的堂口那仙家哪个不是把尊家当弟子晚辈，还得享受磕头进香。 哎呀，看丧门这怂样，堂堂仙家还得给人当儿子。 白武所有人都无语了，不知道为什么柳十三感觉自己嘲笑完后，在场的大家都看着他，眼神很奇怪。柳十三说道， 干什么？ 胡的姑娘轻轻捋了捋自己光滑柔顺的尾巴， 胡黄白柳，胡黄白柳，难怪柳门排在最后吧。 尊家，你们怎么提前回来了？ 胡七十九拖着腮道， 是不是你爸不满意小宋，把你们赶回来了？ 柳十三立刻也忘了问胡大姑娘什么意思，紧盯着蓝河，蛇蛇揪心 JPG。 当然没有，我爸同意的咕咕叫。 蓝河道， 不过我还有工作，就先回来了。哎，对了，你们知不知道北海出了什么事啊？听说有人在那边落魂了。 柳十三回答道， 你什么意思？说好我只巡逻红莲公园的。 蓝河没理，看着其他人，胡大姑娘懒散的道， 每日里那么多人丢魂，这人若是上庙赶山进香我才知道，但记忆里好像也没有。 胡七十九和白武也摇了摇头，他们又不大出去野。 算是什么人类的大事吗？ 仙家们和人类不一样，他们已经知道，有时候他们觉得是小事，也许人类觉得是大事。打个比方，紫禁城或者哪个景点里要是闹小鬼，他们会觉得很普通，人类却会非常慎重地对待。这个北园好似也是从前的皇家园林，著名景区。倒也没有，就是丢魂的人在找法师，兴许是他自己的因果。蓝河道，算了，不说了，我去收拾行李了。过了几天，蓝河去出席一个电视台办的慈善活动。临近年底了，各类活动典礼特别多，他和宋福坛又一次一起出席了。别说圈内的媒体，连粉丝都要恍惚了，到底是什么样的朋友这么分不开，去哪儿都要带着。要是真情侣，这种环境下肯定会避讳， 所以他俩这也太坦荡了吧。蓝河在现场还遇到了余杭家，他身边跟着英韶。英先生，蓝河一副看到很久不见的老邻居的样子，演出了那种熟悉的陌生感。你也来了？ 对呀、余总带我过来看明星。 蓝河，全国。 余杭家笑眯眯地打声招呼。 哟，一起来呢。宋导来了没？ 您知道的，宋导向来不喜欢这种场合。余杭家露出了古怪的微笑。 还是最近在忙新片的事。 蓝河愣了下。什么事？新片不就是他们的鬼去吗？杀青后还补拍了一些镜头，这会儿估计刚完成后期，他也不清楚具体到什么进度了。 这个玄光居然没跟你说。 余杭家挑眉，心说这俩关系不是很好。宋福谈回答， 我也不知道，最近没回家。 余杭家无语。对了，新闻好像说他们还一起回蓝河的老家了，压根儿就是因为太好了，玄光连家里的消息都不知道了。余杭家补充道， 哎呀，就是鬼去已经送审了呗，听说上头啊对内容有些争议。 啊？蓝河紧捏了一下手里的杯子，为什么？其实他问出来心底也有点答案了。果然，余杭家道， 觉得迷信鬼怪内容太多了呗。 蓝河无语道，可那都是映射的现实啊，而且最后也推翻神权了。 可能就是因此更不行了， 余杭家说道。蓝河无语， 不过也不必紧张，有争议的意思就是有人反对也有人支持，李宋导呢和窦总估计在运作说服了，大不了删改嘛，是吧。听说你们这个特效啊花了挺多钱啊。 余杭家比较关心的还是商业问题。 蓝河那边还有部山河旧事吧，这部肯定没问题了，上头上拍的。 蓝河应了一声，虽说这样他还是郁闷啊，这个剧本对他和宋福谈来说是那么的特别，还是他们第一次合作，遇到这样的波折他内心能想得开吗？余杭家当初还惋惜过没有参与这个项目，现在倒有点觉得幸运了，这谁知道审核一卡会卡多久。说完他就去别处社交了。英韶和余杭家说了一声留了下来，小声道， 哎呀，应该没事儿吧，听余总说能删改， 问题是不想删改嘛。 蓝河道， 真烦人，这什么可卡的。 倒是宋福谈还安慰蓝河， 余杭家也说有争议，我们尽力为之，结果尚未可知。 蓝河小声应和道。这委委屈屈的样子看得宋福谈都心疼了，盯着他看。蓝河也望回去，觉得他们好惨啊，四舍五入，这不是在审核他们的电影，是在审核他们的爱情。英韶弱弱举手， 哈喽啊。 蓝河回身说道， 对了，马师傅怎么样了？ 英韶指了指自己的眼睛， 看。 他眼睛下面黑眼圈很大，因为前些天一直陪他师父熬夜满山招魂。 哎呀，我们找到龙婆婆了。当初啊，这个龙婆婆病危，她家儿子和儿媳明明听到了声音，但因为吵过架也不理，就这么抢救不及时走了。这个龙叔和龙婶啊本来不认的，但是鬼缠身呢，怎么可能不松口啊。所以见死不救也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。我师父直接给这龙婆婆做了三天三夜的法事，把她送走了，然后也不肯回京城，想在乡城啊再住一段时间。 莫 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